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35集。见缝插针地挨了几天异地恋，年后开春，江燕找了借口提前离家。池瑶已经开始上班，知道江燕今天会过来接自己，她难得地涂了个口红。池瑶打开柜子，换下白大褂，关门时姚敏敏突然出现，她吓了一跳。 你干嘛？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 池瑶摸脖子。 为什么这么晚？ 姚敏敏留意到她的动作，了然地笑。 哼，看来我的直觉挺准呢、啊。有这么明显？ 我是谁啊？别人看不出，我能看不出啊？ 池瑶却腹诽。 年前你不就没看出来吗？ 想到这，她微怔。所以她这前后的变化原来这么大吗？对面的姚敏敏见自己猜中，一脸得意，又问： 哎，怎么认识的？三千。 他眼珠子一转，想起之前池瑶的不对劲。 不会还是那个弟弟吧？ 池瑶没想到他还记得，他撑着柜门坦白道： 就是他。 姚敏敏瞪着眼，总觉得自己漏了什么信息，他犹疑地问：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嗯？ 池瑶到这时才对姚敏敏心思的敏锐服气，他妥协的点头。 邻居住我对面那个。 我就知道。哎，那房子是他的还是租的？有车吗？到底多大呀？真那么帅吗？ 房子应该是租的，有车，改天带你见见你就知道了。 租的？没房的话，听上去魅力一下掉了好多。 他还小， 这就护起犊子了。 没有。 不等姚敏敏松一口气，他又说： 不过你见到真人的时候别打我就行了。 姚敏敏做事能今天就绝不等明天。江燕远远的就看到池瑶旁边还站着个女人，不算生面孔，他曾在池瑶分享过的合照里见过，知道是姚敏敏。这算是他第一次见池瑶的朋友，可他停车后还没来得及开口自我介绍，就看见对方的眼神从迷惑转为了震惊。 你不是那个打台球的帅哥吗？ 江燕扬眉，转而看向池瑶。池瑶站在一旁扶额，实在佩服姚敏敏的记忆力，他放弃地点了点头。 就是他。 姚敏敏这一下就被点燃了。 你居然瞒了我这么久。 江燕在前座做起专职司机，耳旁听着池瑶和姚敏敏在后座的对话，也大概听懂了是怎么一回事。池瑶从未和姚敏敏提起过自己，姚敏敏对他的印象始终停留在住池瑶隔壁的那个男大学生。从后视镜里他看了池瑶一眼，池瑶没注意到他还在跟姚敏敏解释。 那个时候我和他又不熟。 那熟了之后为什么不说呀？ 我说过的，而且知道他就是那天打台球的男生有那么重要吗？ 怎么不重要啊？他可是赢了陈楚然的。 姚敏敏猛地捂住嘴，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池瑶。 他知道。 姚敏敏放下心来，啧啧称奇。 怎么会这么巧啊？ 在女朋友这件事上，前任输给了现任也就算了，就连打台球这项优势都被剥夺，姚敏敏都有些同情陈楚然了。趁着座位优势，他肆无忌惮地打量江燕的侧脸，嘀咕道： 唉，我这下明白你为什么要躲着他了，换我，我也顶不住。 江燕这样的，何该让人为他重新考量自己的择偶标准？江燕这才插话：“ 什么躲着我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 迟瑶的眼皮子一跳，制止不及。姚明明已然嘴快地回答：“ 你不知道，他之前啊，因为你芳心大乱，特地躲去临城开会。我当时不认识你，也都猜到他喜欢你了，他还不承认。” 江燕握着方向盘的手一紧，他一直以为那几天只有他在备受煎熬，可现在姚敏敏却说迟瑶也曾和他一样有在认真思考他们之间的关系。他倏地觉得迟瑶有没有向身边的人提起过自己，又好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别人如何看，江燕其实并不在乎，他在乎的从头到尾都只有迟瑶一个而已。姚明明只是过来蹭一顿晚饭，吃完饭就离开了。迟瑶送他进电梯，刚转身人就被拉了过去，门都没关，江燕捧着他的脸就作，嘟囔着：“ 想死我了。” 迟瑶仰着头，两颊的肉都被他捏起来了。“ 你累不累啊？” 从阳西回来到现在，江燕就没闲下来过。姚敏敏太能闹腾了，她就是太清楚，所以才没提早让他们见面的。 不累。 江燕弯腰，一把横抱起迟瑶，往浴室方向走。 我现在非常精神。 等俩人能好好坐下来说话时，已是一个钟头后。迟瑶小腿泛酸，膝盖也有些轻，估计是刚才磕着了。他坐在一边，由着江燕给自己按摩。 你是不是瘦了？ 这你都知道。 迟瑶早上上过秤，比先前轻了2斤。 最近医院有个病人不配合治疗，家属也在闹，情况有点棘手。 江燕按着他小腿。 我得给你补回来。 怎么补？ 给你做好吃的。 你会吗？ 不会我还不能学吗？ 江燕低着头，很认真的口吻：“ 我什么都可以学。” 怎么这么乖呀？ 迟瑶上手抓了抓她硬而粗的发茬：“ 今天敏敏问我是怎么把你勾搭上的，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答案。” 他们的交往似乎少了前因，一切都因江燕的主动而起，而他的心动成了必然，水到渠成，自然而然的俩人就在一起了。要追溯缘由，迟瑶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点吸引了江燕。 你为什么喜欢我？ 似是想到什么，江燕莫名笑了。 因为你帮我捡起了便利贴。 迟瑶嗤笑，推了他一下。 什么？我在问你正经的。 喜欢需要理由吗？ 不需要吗？ 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 迟瑶愣住，见迟瑶吃瘪，像赢了辩论赛一样，江燕扬起下巴，笑得浅淡，可眼里的爱意又很满。他摸摸迟瑶的脸：“ 从我看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你。” 说完他亲了迟瑶一下。迟瑶好半天才回神，他用手指捻江燕嘴唇：“ 油嘴滑舌。” 他才不信。手机从刚才就在那震，迟瑶把手机拿过来，是群里在讨论584那个病人又出事了，这些天因为他的事院里开了好几次会，群里说今晚他又不配合吃药。 看什么？ 工作群。 迟瑶大致看了一下，又跟着回复了几条信息。等他处理完，旁边已经没动静了。江燕靠在他旁边，身体微蜷，呼吸绵长而沉，看样子是真的累了。 平时精力那么旺盛的一个人，睡姿却乖得出奇，翻身也只在固定的位置。在这一点上，池瑶恰恰和他相反。池瑶帮他盖了被子，想起他睡前说的话。一见钟情吗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，却也是不可能出现在他池瑶身上的事。可如果是江燕，又好像并不意外。江燕身上总是充斥着一股合理的矛盾感，让他想远离，又让他想亲近。等他再想起自己的不对劲时，他已经离不开江燕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